第148章废墟上。成为监考官的秦鸠依旧是个麻烦的存在。对系统而言，秦鸠可能天生长了一根反骨，做考生的时候把违规当饭吃，做了考官依然如此。秦鸠第四次违规的时候，系统忍无可忍，系统在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增添了一种惩罚机制，把秦鸠罚去再考一门试。既然要参与考试，那就相当于临时考生了，做考生就需要准考证，而负责给他弄备用准考证的正是当时的主监考官 A。 其他人不知道的是，设定准考证的那天，秦鸠本人也在场，是考官 A 通知他去的。准考证的设定在系统的核心区主控中心，那是秦鸠第一次正式的站在那扇金属门前，还没靠近，系统就发出了红色警报。秦鸠挑眉，中毒了吗？这位 非主监考官禁止进入主控中心， 系统刻板地说。 不让进吗？那怎么给他做身份核验呢？没有身份核验，准考证就是废物一张。 秦鸠看过去，表情有一丝意外。考官 A 的脾气他领教过，但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用这种语气跟系统说话。这可不像平日那些温和派监考官的作风。但系统却像是习惯了，只是固执地强调， 考官 Jin 权限不够， 你究竟罚不罚？ 考官 A 有点不耐烦。 罚？ 那就给他开权限。 考官 A 的语气冷淡又强硬。系统安静了几秒，秦鸠居然从那几秒的沉默里读出了一丝委屈。片刻后，系统又开始了。 开权限可以，禁止在主控中心停留太久。 多久？ 不能超过20分钟。 考官 A 点了一下头，紧接着红光从秦鸠身上扫过。 考官 Jin 已添加至权限名单。 金属门滴的一下打开。 现在开始倒计时，剩余时间19分59秒。 这么小气的玩意儿也是难得一见，秦鸠简直听笑了。他挂着那副不咸不淡的笑意，跟在考官 A 身后进了门。本以为会看见一个像实验室一样的封闭房间，没想到金属门后面是一片树林，那些树枝干泛白，笔直地指向天空，细密的枝丫交织着，再一看像灰蓝色的烟雾连成了片。考官 A 带着秦鸠穿过树林，远一些的地方有一片平顶建筑，像金属堡垒或者戒备森严的实验仓库。建筑外堆积着一些报废的仪器材料，高高低低的码着，还停了几辆车。那些车涂着迷彩色的漆，灰绿色的罩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。金属网绕着他们箍了一圈，走到近处的时候，秦鸠看见网上挂着几只焦黑的鸟尸。在视野的边界更遥远的地方，隐约可以看到高楼，雾蒙蒙的，像城市的虚影。这里是主控中心。秦鸠站住脚步。 嗯。 秦鸠扫视一圈，最终抬起头，目光落在眼前的建筑上。仓库，不，主控中心锈迹斑斑的大门顶上，白色的油漆喷涂着偌大的字 NA7232。 这什么意思？秦鸠指着那串看不出意义的字符问。以考官 A 在会议桌上的一贯脾气，他是懒得搭理这种问题的。秦鸠做好了被敷衍的准备，却听考官 A 说 A 是简写， 全名是 Novas Arik 7232，前面是代称，后面是区域编号。 秦秋莫名觉得这个名字看着有点眼熟，就好像他在某本书或者某份文件资料里看过。7232，军事区？ 不是。 考官 A 顿了一下。 住宿区？ 秦秋面露疑惑。 我和楚月。 考官 A 说着，像是想起什么般改了口。 就是考官 Z 很久以前的住处，一个研究中心的住宿区域，系统顺手拿来给主控中心做了名字。 秦秋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一些传闻，说考官 A 和考官 Z 跟系统有些渊源，但他没有想过会从考官 A 口中听到这些。今天的考官 A 有一点反常，少了其他人的注目，少了系统的聒噪，他好像没有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了。准确地说，他的棱角依然锋利扎手，但不对着秦秋扎了。主控中心的外表老旧斑驳，可能也是借用了什么研究中心的建筑，但里面却是一片冷冰冰的金属白和巨大的屏幕。考官 A 没有驱动那些东西，径直走向角落的一处控制台，开了个小屏，按照规定走流程。秦秋转了一圈，将主控中心的东西看在眼里，然后回到考官 A 身边。他两手撑着台面，难得安分地看着考官 A 忙忙碌碌。过了一会儿，秦秋忽然出声，你有想过换个阵营吗？考官 A 手指顿了一下，他第一反应不是看向秦秋，而是看向四个墙角。别这么警惕。秦秋的声音懒懒的，我听说核心区域系统是不监控的。考官 A 嗯了一声，却并没有变得热情起来，依然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虽然你是对面那群人的领头，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来我们这边更为合适。秦秋说着，从对方忙碌的手指上移开眼，看着考官 A 的侧脸说，考不考虑换一个立场？考官 A 没有看他，目光依然落在屏幕上，好像忙得根本挪不开视线。 不考虑。 秦秋轻轻哦了一声，拖着长长的尾音。他有一会儿没说话，老老实实看着考官 A 输入着他的各种信息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很久了。 说。 我们明明是对头，你为什么对我的信息记得这么清？秦秋冲着屏幕抬了抬下巴。考官 A 手指没停，但有那么一会儿功夫，他没有答话。敲完一组信息，考官 A 才凉死死地说， 因为我是主考考官。 啊，对，吵久了差点忘了，某种程度而言你还是我上司。秦秋翘了一下嘴角，又开口说，那就问最后一个问题。考官 A 正在给他调整准考证号，秦秋看着那串数字生成出来，不急不忙地问，你介意跟我这个死对头兼下属转变一下关系吗？亲近一点那种。考官 A 手顿了一下，下意识敲了确定键，旁边的写卡器滴了一声，秦秋拿起做好的卡，目光落在了准考证号上，就见那串数字的尾端跟着两个字母 JI。 秦秋端详两秒，哑然失笑，这是什么？给对头新取的昵称。考官 A 抿唇看着他，那一瞬间表情极其复杂。过了片刻，考官 A 啪地合上屏幕，擦着秦秋的肩膀走向大门，头也不回。 凑合用吧，别指望改了。 那之后， 秦鸠依然在不断的违规中试探系统失控的程度，强硬派越是肆无忌惮，就越显得以考官 A 为首的温和派忠心耿耿，系统给 A 和 Z 的权限也跟着越来越高。这种对比让立场不同的两方人更加势如水火。很奇怪，会桌上越是不留情面，私下场合里秦鸠和考官 A 之间的羁绊意味就越浓。有时候秦鸠甚至觉得下一秒他们之间就会发生些什么，但考官 A 总会在那之前抽身，那不是戏耍。相反，每次抽身的瞬间，秦鸠都能在他身上捕捉到某种深沉的克制和挣扎。不知为什么，那种感觉总会让秦鸠心脏一阵酸软，就好像自己是知道那些克制和挣扎都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什么呢？秦鸠一度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想明白，直到有一次被送到特殊区域受罚。